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沃勒特洛。人们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仙女。 感谢上天赐予我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一双大大的闪亮眼睛。咦，纳瓦拉山灌木丛中怎么会有孩子的啼哭声？让我去看看。 仙女循着孩子的啼哭声找到了那个小孩，这时出现了布拉卡过里斯小精灵。 仙女，仙女，让我协助你给小宝宝取名字吧。 好呀好呀，我们一起给小宝宝取个名字吧。 仙女，仙女，你看在这临近的纳瓦拉山灌木丛中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 是呀是呀，小宝宝在时光和美景的掩映下多么的与众不同，我们就叫他沃勒特洛吧。 好呀好呀，沃勒特洛是美好时光的意思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仙女，我们给沃勒特洛找个家吧，找一个温馨甜蜜避风港好吗？ 我也正有此意，我记得在大森林的深处有一座小木屋， 那里好像住着一对夫妇，他们没有孩子。 好的，那我们就把沃勒特洛交与他们抚养，看来这是上天的旨意。 于是仙女和精灵们就把沃勒特洛轻轻地放在了木屋门口。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，一片片金黄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森林。森林小屋的男主人准备出门了。 昨晚睡得真好，做的梦都有甜甜的味道。咦，这怎么会有一个孩子？夫人，夫人，你快来看啊， 这孩子真可爱，也许这是上帝送给我们的宝贝，让我们抚养他长大，跟他一起生活吧。 夫妇俩收养了这个孩子，并把他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对待，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沃勒特洛渐渐长大了。 父亲，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煤矿上干活。 沃勒特洛，你还是待在家里陪你妈妈吧，矿上的工作十分辛苦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 父亲，我长大了，我有能力帮你们分担生活的重任，我也有责任为我们家做出一些贡献。我不怕艰难险阻，我有勇气去战胜所有的困难。 哎，那好吧，勇敢的沃勒特洛真是我的好孩子。 时间滴答滴答的流逝，父母渐渐老去，孩子也渐渐长大，父亲和母亲因年老相继去世，只剩下沃勒特洛独自一个人生活。沃勒特洛打算帮助他们小镇里孤儿院的孩子们，自己亲手做了一些玩具，有时候常常会一边做一边自言自语。 我要做好多好多的玩具送给那些可爱的孩子，我一定会记住父母叮嘱，做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好人。等过几天玩具做好了，我就把它们全部送给孩子们。 当礼物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精致的时候，小镇的其他人也开始来帮助孤儿院。一天，一场暴风雨突然降临了，狂风闪电呼啸不止，一道闪电击中了孤儿院，并引发了火灾。 不好啦不好啦，着火了，大家快跑啊。 此时此刻，孤儿院乱作一团，哭声叫喊声雷鸣闪电声响彻一片。 大家不要害怕，快到外面去找个地方避雨。 沃勒特洛不顾熊熊烈火，勇敢地冲进了火场救人。 不要害怕，有我在，来到我怀里来，我带你们出去。乖，别怕别怕，沃勒在，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，我会带你们出去的。 就这样，沃勒特洛一个接一个地将孩子们抱起救出火场。正当沃勒特洛抱着最后一个救出来的孩子时，熊熊燃烧的屋梁掉了下来，砸在了他身上。 啊，快快把这个最小的孩子救出去。 一个稍大的孩子救出了孤儿院最小的孩子，他没有受到一点伤，而可怜的沃勒特洛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最小的孩子，被熊熊烈火和掉下来的木梁所吞没。悲伤笼罩在这个孤儿院孩子们的心上，他们失去了一个保护他们爱护他们的人。 沃洛特洛，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。 沃洛特洛，我们一定会记得你对我们的好。 沃洛特洛，我们一定会乖乖听话，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定要快乐。 当大火熄灭后，在房屋灰烬的中央出现了五彩斑斓的小光点，慢慢散向空中，原来是那位仙女。 沃洛特洛在这一年中一直帮助小镇里的孩子们，并且勇敢地救了所有的孩子，因此他将再次拥有生命并且永生。 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，沃洛特洛和布拉卡过里斯小精灵们一同降临纳瓦拉山森林中，给小镇里的孩子们带去礼物。有人说，从那时起，沃洛特洛就是巴斯克地区和纳瓦拉地区的圣诞老人。